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台湾黑白讲》。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啦，另外仲有神秘嘅 远 系啦，远君表妹啊，继续讲佢嘅故事啦。咁上集讲到话听完我讲座啦，咁啊应该大五月啊嘛，我旧年讲座系即系创业方，诶嚟紧我哋三月尾会开讲座啊，吓如果有兴趣嘅可以 支持下 嚟听下啦。咁啊，详情会稍后公布噶啦。咁啊，五月听完你哋大概几时到正式申请咧？ 其实喺听你哋之前四月嘅时候呢，我哋已经係开始 咗。 係开始咗㗎喇。咁但係个 flow 就係跟住即係移民顾问教我哋做囉。係呀、啊。 就开公司呀嗰啲啦，回钱呀、啊、都係嗰啲基本嘢啦。 係呀係呀係呀。咁佢、就纯粹係佢哋做嗰啲呢我哋完全冇理嘅。亦都冇問，因為我都唔知道做乜東東，係、啊、即係譬如佢話、哦、原來要寫個 proposal 俾投審會個喎， 佢負責㗎啦， 係啦，咁原來佢哋、包埋嘅， 啊㗎啦， 係啦，咁貴，咁跟住就跟住要攞良民證啦，結婚證書啊，我老公車牌要認證啦，咁呢啲就全部都係因為佢哋係可能因為佢哋係香港公司，咁就香港都有派同事帶我哋去做每一樣嘢嘅，係啦。 嗯，咁即係嗰啲基本嘢就冚啦，公司搞晒啦。咁其实喺呢一刻呢，或者应该问啦，你未听我讲咗之前，你諗过决定走啦，嚟台湾啦，去搵一个新嘅生活啦。咁你嗰时有冇諗过，咁头先你讲到即係上一集讲到又其实又唔係真係好多钱过嚟。咁当时嗰一刻諗住做咩㗎？咁嚟到台湾諗住搵做咩生意呀、啊、即係你搵食㗎喎，你要应该。 当下嗰一刻呢，咁我喺香港就都做过咖啡嘅。咁、 哦、 就喺屋企我都系煮饭婆嚟嘅。咁就纯粹系真系好多时 gathering， 好多好多好多朋友都会嚟屋企聚餐。咁当然啦，朋友都会次次都会上面啦，即系觉得、啊、你啲嘢好好食喎、啊、你手势好好喎、啊、你好有天分喎、啊、咁。咁就俾人嘈大咗个胆囉。系啦，嘈大咗个胆。咁同埋我自己觉得啦，简单嚟讲就我都做咗啲功课，知道嚟，因为我哋唔系好有钱啦，又更加唔系带好多钱嚟退休嗰、那个即系嗰个阶段。咁系有谂到落咗地之后系一定要工作去维生嘅。咁有谂过就系我老公做 I T 咧，我哋都上网睇过，因为佢哋有讲过啲，我唔记得嗰个咩人力网站嗰啲，因为有朋友都有讲话。你可以上去睇翻啲 requirement， 人哋要求乜嘢？ 咩111啊，104嗰啲人力银行啊。 但系咧，嗰、那个困难就系我哋都知道咧，台湾就基本上佢哋老板咧，多数都系请翻本地人嘅，系啦，呢、這个系好普遍嘅。咁你外嚟嘅咧，除非系有外资公司啦，就可能贪你香港人就即系可能又会同外国啊或者同大陆有接轨下，即系有沟通啊，咁有工作经相关工作经验，咁可能会请你。但系呢个其实机会都真系唔大咯。咁所以嗰阵时我哋都预咗系大不了就即系路边摊又好，或者系即系攞到身份证之后啦。 嗯，当然啦。 系啊，咁路边摊又好，或者租一间小铺卖单一嘅食品，咁总之系可以即系维生，即系交交租咁就得噶啦。 真系谂个小生意去搵食嘅，当初。咁如果听完我哋讲咗之后，有冇咩谂法咧？因为我哋讲咗好多创业嘅经验，会吓亲你哋啊！我哋啲。活生生血淋淋喎、啊！我哋啲故事系 当然有啦。咁因为其实我冇记错咧，当下嗰一晚个seminar 完咗咧，我有 approach 即系我有接触罗伊嘅，因为你哋有讲过即系嗰、那个餐饮管理啊，咁都可以、即系分享一下或者即系指点一下啦，咁。咁所以当下我都有问到咯，但係因为都比较虚无啊，因为嗱一来我哋个人又未到，亦都唔知道系点、但 未到声先到嘛。 咁但係都听咗好多即係前辈啦，即係之前嚟嘅 香港朋友就有啲碰钉啊，或者有啲即係我叫奶嘢嘅事啦。係啊，即係譬如佢哋好嚴謹啊，你嗰啲抽油煙系統啊、出風位啊、招牌啊、even 係你喺嗰啲行諗住喺啲行度平啲租啊嘛咁，但係行裏面可能都有其他好多限制㗎喎、啊，喺民居裏面啦，尤其是特別係 仲煩啊， 係啦，咁所以就有問過下嘅，但係因為當下真係完全未有進一步行動。咁所以呢我得到嘅回應就係真係要落咗地先、你要有個落實個，即係譬如你要幾多錢投資啊，你開邊間一間咩鋪啊，咁先可以真實再教到路囉。係、啊，咁所以聽完之後呢就問題更加多啦，梗係。 因為我哋啲真實嘅經驗分享啊，我覺得啊，即係我呢、這個梗係冇統計啦，我敢講我哋個講座60人嘛，听完我哋讲咗之后呢，我估有30个人呢係取消咗移民台湾念头啊，我觉得啊。 都唔出奇。 因为入面有我有个老朋友小学同学嗰晚都有嚟听我哋讲座。咁、第二日我哋就小学同学聚会。咁佢同我讲话后面其实佢坐个位后面嗰个已经讲緊、哇去台湾咁辛苦做乜嘢啊，咁以我咁。所以我估计呢起码有一半嘅都系唔嚟嘅，听完我讲座之后。 我就比較點講咧，又唔好有負面嘅，即係我比較實際啲咯。我會知道一樣嘢就係、是，我即係我同我先生啦，即係我心裏面都知道，其實離開香港去另一個地方，無論去台灣又好，好有錢人去美加去澳洲，澳洲都好啦，即係咩都好啦。即係其實離開香港去第二個地方一個新嘅生活咧，唔等於係舒服過喺香港嘅，只不過係。你去到嗰个你所选择嘅新地方，你有一个新嘅生活，咁都系一样系要俾，即系俾心机啦吓，即系都系要努力去经营，系都要努力。不过就系唔系你想要嘅生活咯？譬如喺香港咁，就即系帮老细搵钱啦，即系叫做即系打工啦。咁老细即系佢赚到嘅，如果佢譬如分翻红，年尾嗰阵时分双粮，分得多啲俾你嘅咁。佢咪即係個好老闆啦，即係佢賺得到都願意同你分享，因為其實我哋嘅角度係即係公平啲，就係其實係合作者嘅關係咯。即係我打工唔係奴隸咯，但係慢慢即係喺香港就有少少係覺得係即係好低下階層咯，即係打工嘅就係啊。咁但係喺呢度自己揾自己嘅生活，其實都係要出賣勞力噶。咁可能仲辛苦啲添，但係自己想要过嘅生活囉，最緊要係呢样囉。 自由自在㗎嘛。 都做自己希望做到嘅嘢囉。 咁啊嚟咗之后嗰啲稍后再讲啦。咁啱啱讲緊你即係規划，即係听我哋讲咗啦，有啲新嘅諗法点呢。咁跟住就我哋5月讲咗啦，咁你几时正式攞到居留证，正式可以开始居留啊？ 是16年的8月尾。 2016年的8月尾攞到居留证，咁啊即刻过嚟啦。 啊唔係啊，未攞居留证都过嚟㗎啦。我记得我係8月中过咗嚟㗎。 喔、 哦。咁、啊、当然8月中之前我冇记错，应该係6月尾定7月初，我唔係好记得啦，就过嚟做体检囉。因为呢个要之前 嗰啲一定要噶啦， 系啦，同埋过嚟开银行户口公司嘅 吓，嗰啲基本程序，咁好多听众朋友都应该都知噶啦，基本啲流程啦。咁总之你八月中到啊过嚟啦，咁啊攞埋居留证就开始正式居留啦。当时住台北噶，好似 系 啊，咁系咯，咁啊呢个问题应该先问啊。咁你嚟之前其实你谂住住边嘅咧？ 台北大。 谂住住台北嘅， 台北先， 先 系 先几耐到咧？计划先， 先到我老公嚟，因为其实我自己过嚟先嘅，咁我老公份工就未 quit 嘅，咁佢系打算系斗埋 商量 16年商量先走嘅，但系后尾都冇啦，等间先讲点解突然间即系能源个商量都唔要就嗱一声佢啦。咁就所以系我自己过嚟先，咁但系其实都已经系规划定系喺台中生活嘅啦、只不过因为我老公未嚟之前呢，因为我一个女人呢就台北呢系真系方便好多嘅，因为有捷运、即系你去边度呢你冇车都唔紧要嘛， 但係台中就始終係冇咁方便咯，同埋地方又大，你點到點，嗯、即係一個地點去到第二個地點嗰、那個路程都遠，但係台北就真係方便好多咯。咁所以就我選擇咗喺台北落腳先。 哦，咁啊到咗台北就揾地方住啦。係。啊，咁啊係經邊個揾啊？ 五九一。 喂、哎，哦，犀利喎，識揾五九一喎。 係。 咁唔驚有啲騙案或者咩？ 就逐個 衰房東或咩嗰啲之類。 咪就係咯。 哦。 咁 有咩故事講下？ 咁就就係、是、住咗，我諗係好似十月發生嘅事嚟噶嚇。咁就 即係住咗兩個月。 係啊，十月到發生嘅。咁就係無端端呢、這個九點十點嘅時候，阿房東攞鎖匙開你個門啦，咪開我個門咯。 夜晚黑。 係啊。系啊，但好在有落到防盗链嘅，但系都吓餐懵啦。系啊，咁我就先头冇应佢嘅，佢揿钟，因为我觉得系夜妈妈，你即系边个揿钟我都唔会应。同埋我嗰边咧系啱啱系红灯区嘅尾，即系问边嚟噶。 哦， 系啦，但系我唔记得咗。我嗰阵时系住民生东路啊。咁喺啲酒店區附近，但係就問邊啦。咁因為嗰陣時住嘅時候咧，我有幾個台灣即係嫁過嚟嘅即係女仔朋友已經講你啊，即係自己鎖好門啊，總之唔好理人啊。即係行街咧，有陣時會有啲瘋人嘅，有陣時都咁你就當睇唔到，就行直過就好啦。咁夜晚又係有人撳鐘，你唔好應啦。咁所以我就係啦，我就聽咯。咁點知就係房東開門咯，咁所以我就即係行出去問咩事邊個咁，咁佢話房東要入嚟睇唔知咩電視機咩天線定唔知咩咁，咁我就話俾佢聽唔方便，跟住佢竟然答我就係開玩笑，即係什麼唔方便啊咁樣，跟住我就叫佢走就係咁啦。但係其實當下咧係應該報警嘅，但係因為就又基於即係冇遇到咩事啦。 嗯 咁就蠢咗啦， 嗰下唔識啊嘛， 系啦，又蠢咗啦，唔知道其實應該係要換鎖先噶，嚇，咁但係後屘 租屋唔換鎖先有乜理由㗎？係 啦，咁後屘知道就因為冇租屋嘅經驗，咁所以就唔知道。 你香港太幸福啦，我租咗喺香港租咗十幾年樓，換咗十幾次鎖㗎啦已經。 咁就唔知道，咁就後屘即係搬咗嚟台中就知啦。系啊，咁所以就都因为正正系咁啦，咁我老公就即系嗱嗱声就辞咗工，咁所以我老公系比预期系早咗， 就即刻过嚟陪你保护你。 系啊，唉，系啊，就系咁啦，保镬啦。 哦，咁啊，咁但系咁啊，即系租屋遇到啲不愉快事件啦。咁、但系呢两三个月，即系原本计划啊，你老公系过埋年先嚟噶嘛，过埋农历年先嚟噶嘛。咁嗰几个月其实你谂住做咩生意噶？ 其实系谂住 都应该要开始噶啦嘛， 系整电脑嘅，因为 整电脑， 因为嗰间公司都系维修即系电脑公司嚟嘅。 啊，即系上网可以帮人即系卖广告， 真系有坏嘅。我先前真系谂住整一个 Facebook 啊，或者整一个 website 啊，跟住就即系散开去啊，睇下闹下有冇生意嘅咋。系啊，即系过咗嚟，我谂就未有话。諗咗要規劃，哇！一過嚟跟住要點樣去宣傳啊？成真係當下就係、是，唉，我過咗嚟先啦，係、哦、啊，先再諗啦咁咯。 咁就諗住做電腦生意， 係啦。 咁即係九月開始做噶咯喎。 係啊，唔係諗住其實 諗住、 等我老公過嚟，因為我老公過嚟咧，其實係佢 on and off 感覺。on and off 咁過嚟嘅啫嘛，佢唔係長住喺度噶嘛，係啊，咁所以都未係即刻開始嘅。 其實佢出差可以朝頭早一早去杭州，夜晚去杭州翻嚟，咁佢一早嚟台北，夜晚翻台北都得啦，係嘛？ 這樣又實在太過分了，係啊，我唔可以做啲咁刻薄嘅老闆。 咁住瞓一晚都得，係嘛？ 係啊，咁所以嗰陣時就未有諗詳細點 run 嘅，因為我即係自己認知啦，就係、是。我哋嚟呢度投資開一個生意咁，都唔一定係賺啦。我諗賺嘅人都真係，即係我覺得寥寥可數啦。咁所以我會覺得可以放慢腳步。嗰下就真係冇諗到啊！一落地咧就要快啲揾生意翻嚟，一搭電腦一搭 notebook 咁要去整啊咁。咁又實在都係冇嘅，係啊。 都唔係咁容易話開波即刻好多生意嚟。 冇錯， 要諗好多嘢啊！咁算至少一樣嘢叫宣傳先啦。 係啊， 同埋你電腦維修，除非你口碑好嘅啫，如果唔係，可能都有個鋪啦。 所以呢個係重點。嚟到之後咧，我哋就周圍去八啦， 即係揾台北鋪位。 一来啦，同埋去周围八下人哋嗰啲铺啦，因为咧呢度台北好得意嘅，去写住电脑急诊啊、电脑医院啊咁， 系、 啊，好平噶， 收费吓、 啊，系啊， 你台乜都平嘅、啊、啲物价， 系啊，同埋你会觉得哇顶烂屎啊咁样噶，系啦、啊，咁所以其实系好不容易咧。 哦，咁但係相对地，你搵铺啊嗰啲，譬如你光华商场应该去过啦，系嘛？ 有啦，当然 系 知道，哇，好平噶， 咁就成炸，咁系成炸， 系啊， 平之余仲要成炸，然后先发觉，哇，喺咁大竞争噶， 系啊，好多好多噶， 哦，咁啊，所以跟住开始头痛咯，系嘛？ 少少啦，痛痛地啦。 因为你八月即系八月底攞居留证啦，咁你开始嗰几个月，十月就发生不愉快事件啦，咁你嗰几个月，咁啊开始要谂，除咗你要住边之外，就要谂埋做咩生意，即系真正做咩生意啦，因为你发觉你个电脑唔掂，即系发现好似唔掂啊嘛。 系啊。 咁最后后期揾做咗咩生意呢，下集先讲啦，系嘛？呢、這个梗系留下关子啦。好啦，今次时间差唔多啦，下次再倾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